惊讶，说哦，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好的一些设施，当然这是他们打造的一个特色，也是属于就是名士田园，属于现在在广西的一张名片吧。 啊，也那么棒的一地儿， 对对对对， 那得去，这个必须得去名士田园。 所以说是，而离他比较近的，那么有一个通灵峡谷，通灵峡谷，它就说是，通灵峡谷和德天瀑布，它们每一个和每一个之间相差只差30公里的距离， 好近， 好近。 所以说是为什么 又不躲车？ 对对对对。啊，就是说是，如果说真是对于骑行爱好者，你骑个自行车都可以去。 啊、对对对，够了够了、 啊，骑一个自行车，哎呀，有摩托吗？ 30公里啊，对吧？ 容易躺着，你这就 是是是， 迈开你的双腿 啊！对对对对是，坨坨你说的对，咱骑自行车去吧。 对， 你走着去 摩托贵吗？那边租？ 我没有租过摩托车， 啊、就自行车啊。 对，自行车，因为田园里边的自行车是免费的 啊， 就是说你在他这边去住的话，然后说他是免费，而且这个地方还能泡温泉的，就是它的整个田园里边是。 我觉得这个功能性太强了。 功能性就是类似于像国外的就是那种什么 Club Med 的那种 哦， 那种 对对对，有有有， 懂了 啊，所以。说是这是他一个田园的设施问题，而在这边呢，就是说你待过之后，然后你再到通灵峡谷里边去转，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深度的体验了。 峡谷什么风貌的这些？ 峡谷的风貌里边是这样子的，它的有这个熔岩的风貌，就比如像这个溶洞里边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里边大概一走的话，至少要走到底部的话，应该要走到3个小时左右。 那么深、啊、 对，非常的深，而且就是它的整个走到最里边的话，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瀑布，啊， 洞里还有瀑布， 就是你穿过，因为它是属于峡谷中间，这个峡谷不像咱们所谓的峡谷有多宽的道啊，就像那个马龙道一样，这它比较窄的那种，你知道吧？然后是你一直捋着这个步栈道，一直往里边去走，然后走到最深处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壮观的一个瀑布。对， 好酷！ 而且它整个两边的整个你能看到的整个景色也非常的壮观。 还有溶洞，很好。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这是作为一个通灵峡谷，通灵峡谷的游玩时间大概3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德天跨国瀑布。 德天瀑布这个得去看一下。 那么既然你来都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说你从这边，因为要是这是必经之地，你要到这个通灵峡谷的一个必经之地，就是就是要走这个德天 瀑布。 对，那么这里边还有也是有一个酒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叫一个什么木棉花。 木棉花， 老木棉 听着这么接地气儿呢， 就是 老木棉， 我老给他记成一个名字叫木棉花，我说这个好记，但是它是个老木棉酒店， 老木棉酒店， 对对对对， 什么风格呀、 啊？它的风格就是说也是属于田园风光的这种的、而且里边的条件设施基本上也是5星级的标准， 哎呀， 不错呀，这是当地的本土品牌。 最核心的问题，它就是在这个景区里边，在德天瀑布里这个景区里边， 哎呀，选这地儿厉害了， 所以说 这个， 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是大家可能如果觉得在这个地方住宿的话，尤其节假日期间可能会略微贵一点，就是也就是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这样一间房， 那也不贵啊， 还可以哈、在景区里边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真的是可以接受的。 对，关键就是在景区里， 对，而且还是在节假日。 对， 那么如果说是你在这边住不了的话，你可以住在硕龙镇。 硕龙镇， 对，硕龙镇就是正好就是它的这个景区的旁边、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镇吧，一个村发展的一个镇。 这些都在你深深的脑海当中。 啊、那么说住在这个镇上面，它包括3星的、4星的，快捷酒店各种类型都有，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了啊。还包括一些特色的民宿客栈之类的。那么说是德天跨国瀑布了，然后你游览的话，然后我建议说是你最好就是选择去坐它那个景区里边的那个交通小交通车，然后到瀑布那一块， 就像摆渡车那种 啊，然后到瀑布那一块，然后因为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会选择就是说都会选择在上午的这个时间早上起来。然后到这边去游玩拍照，它的光线都非常的好。然后除此来就说是到瀑布那边的话，我建议说是您能够从码头坐它的这个游船，那个小船了。为什么要坐这个小船？就是坐这个小船之后，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船上跟这个越南的这边的人进行交易。 买东西， 对， 他们那好像有一个越南那个大市场， 对对，市场是在它有一个市场是在集市边上，但是在这个我觉得在游船上去做一些小的交易，它 船跟船交汇的时候是吗？ 对，船跟船交汇的时候，你可以比如。 比如买个什么咖啡啊之类的，我觉得， 哦，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挺有意思。 对， 你这个滴漏多少钱？ 滴漏的不是想说多想买点， 对他们也会去，去购买中国的一些这个， 哦，互通的， 对，是互通的， 啊，嗯嗯， 就是一些这个小的商品啊， 对，来 made in 义乌， 对， 对， 感觉对， 啊，小的商品是没有问题的， 嗯， 因为它毕竟这个瀑布就来分成了，就是瀑布的那边是从越南 瀑布嘛， 是在那边从越南进的，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线， 对，那么这边是从中国，是中国的境内进的，从 我们在玩 的， 对不 对？ 对， 嗯，我们只是这样一个边境线， 挺有意思 啊，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界，对，这个地方界碑应该是全国中国的第53号界碑， 哦， 啊。那么就在德天跨国瀑布这个景区里边， 对， 嗯，对吧？ 刚刚说这些大概几天过去，在三天， 这是三天的时间， 你看吧， 三天的时间， 啊，对， 三天时间在那个明氏庄园就得玩两天， 两晚， 明氏庄园两晚，然后明氏庄园，明氏田园，然后两晚，然后说是在这个德天跨国瀑布这边 一天， 因为它和通灵峡谷这边可以走一天的行程，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可以完成三天的行程， 好， 然后说是你要是选择休息的话，然后可以在这个。 哎，其实是不是如果想回来就可以回来了？ 你想回来的话， 两三天吧，不是？ 对，三四天的行程的话，然后你基本上可以从这边的话，然后就可以到这个从靖西，然后返回到南宁，180公里的路。 哦，开 吧， 哦， 对，直接从南宁然后返回来。 了解。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三四天的行程，走这样一圈就可以了。 嗯嗯， 啊，当然说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对于冬季来说，他可能想要去海边的话，那么就会你不管去北海这边，你怎么走也得再返回到南宁，再走海边。 哦， 要是走另外一条线路的话，那个路太破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我估计一般的正常的就是自驾车，我也不建议大家去。 不推荐。 一个时间耗时长， 对， 你还不如从南宁走高速，很快的就可以干，4小时就可以 从那 儿 开回南宁，再从南宁到北海。 对对对对 对，你在南宁可以休息一晚上呀。南宁它本身这个市区里边，它的各种的条件设施都是非常完善的。 南宁吃的可是好棒，啊。 对 呀， 啊。 哎呀，南宁吃的多， 是不是？ 对，柠檬鸡，我 对对对对， 柠檬 鸡这个 啊， 哎呀，好好吃啊！感觉 说这个鸡啊，其实说白了，在整个这条线路里边，它还有很多一些更为特色的，知道吧？就比如像什么洞洞鸡之类的， 洞洞鸡， 对对对对， 会打鼓啊， 他还会跳舞呢，他打鼓，开玩笑开玩笑啊！ 几号电池的？ 对， 这什么味道？洞洞鸡， 洞洞鸡，它主要是以辣味和它的整个一个当地的那个就是 好好吃， 当地的有一种什么香料，就是反正是他们那个树木上面那种，就是那种佐料吧。但是这个佐料我就不太清楚叫什么东西， 反正好吃就对了。 对，反正是非常非常好吃， 哎呀， 对吧？那么说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是从南宁这个，是从我们还没有返程的这个， 不是还有五分钟，快不？ 啊， 我天，太快了！ 我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线路给捋完了。 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是您还有时间再走的话，然后你就赶快从这个 南宁， 从不是不从南宁走啊？刚才我们在靖西那边的时候， 靖 西，然后从靖西，然后直接往昆明方向走，那条线路也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中间的话，它可以要经过这个文山的这个壮族自治区。 哦，壮族自治区， 对对对。那么文山呢，首先为什么说是文山？可能大家都不一定特别熟悉文山，但是大家应该对普者黑、坝美这些地方是比较了解。 很熟悉， 我们 对吧？ 挖菌区 有 菇 啊， 有 菇， 很好的。 那么对，那么这是挖菇挖菌，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它的整个一个里边的景色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就是如果从白色另外一条线的话，然后就是到石林那边的那个方向的话，然后我建议就说你能够从另外一条线走的话，然后另外一条线正好过罗平，那么可以看看罗平的油菜花。 油菜花很美。 对，那么从这边我刚说的这个 上面那 时间，因为它的。你两条线，你选择，你只能选择一个时间，六七天的时间， 对 吧？啊，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从这个坝美这边，然后我们中途可能说从靖西到坝美，也就是用个200多公里的路， 嗯， 然后从坝美，然后我们再到蒙自。啊，这样一个区域可能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然后就到了蒙自了。蒙自就是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看的那部电影《芳华》的一个什么里边的什么火车站、闭塞站那个火车站。 闭塞站。 对对对对啊，那么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去看，因为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开并不是说成熟的景区，大家可以体验一些这个原生态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当地的民俗，蒙自的这个，就是广西这边的它的一个，包括云南这个。